啦，大家好啊，星期二得到，今日咧系记得六月十九号啊，一个大喜日子，六月十九号，因为昨日咧系父亲节，咁父亲节嘅大喜日子，我就喺屋企录咗呢个客串呢个叫做咧芒向编辑部吓，咁啊，所以咧就今日咧又做节目啦，咁今日咧有位嘉宾嚟嘅吓，嘉宾啊阿 Nick 上过嚟噶啦， 系冇错， 咁啊跟住就大肥 系啦， 冇错。咁三个吓原班人马，就再加一个嘉宾。咁啊，闲话休题啦，我哋一定要第一时间入我哋个主题。主题系乜嘢呢？就系香港人咧，其实系咪好中意欺善怕恶嘅咧？大家觉得？ 当然呢、這个肯定系， 肯定系。 即系你睇半导派得闲无事踢劫啊，先搵啲啊老弱残兵嚟踢啊。你睇我企喺度踢唔踢到我？ 唔系咧，见到你啊，你一见到佢啊，打嘅巴三只门牙甩出嚟啦。 所以证明香港人真系欺善怕恶嘅， 绝对欺善怕恶噶。即系咧，今次好明显呢个食环处专拣嗰啲75岁阿婆啊，呢个阿婆都保养得好好啊，仲系好多黑头发，可能系染啦。咁但系咧。佢哋咧系阿婆本身就唔系卖纸皮嘅，佢咧就设计陷害，就真系嬲鸠呢个阿婆咧，就卖啲纸皮俾佢。咁阿婆可能开价同人讲3蚊，系嘛？定系最后唔知系咪还1蚊，定系1蚊？总之唔系1蚊就3蚊噶啦。咁咧就话同你买啲纸皮。咁你阿婆话你执开纸皮都系攞去卖嘅，你要可能有啲人，我嚟有啲用啊，咁咪卖咯，系嘛？咁点知咧佢就表露身份啦？哦，原来咧你系一个贩卖用途。 因为咧，其实环保问题，你同我买1蚊，你翻去装嘢，咁啊可以循环再用。我呢啲纸皮，跟住啲阿婆咧就要淋水，一要重称啊，淋咗啲水，跟住夹住，跟住咧就俾人哋收纸皮，吓嗰啲仲麻烦。你而家咁循环再用，其实帮助环保添。 系，咁啊， 都有啲地方都淋咗水唔收嘅，有所知识。 系， 系咪我屋企附近差嗰个街市佢收就我见唔到有淋水咯， 应 该就唔得噶啦。 其实淋水咧，佢又计翻你钱， 系啊， 个榜又加翻， 收你低啲嘛？ 佢唔系傻嘅，同埋你淋咗系个回收系可能系有啲问题，唔系咁好啲纸质。 系因为好多纸皮而家有价嘅，呢啲纸皮咧，如果你走去收纸皮嗰啲咧，卖翻一个咧3至5蚊一个。 哦。 即系佢卖俾你啊！ 哦，系，因为我哋如果我哋有需要都要啦，即系你譬如我哋装嘢啊、搬屋啊、搬写字楼嗰啲，咁你实需要纸皮噶嘛？ 系啦， 系嘛？嗰啲都计你钱噶，计几蚊个噶。咁嗱，今次咧呢单嘢咧，其实都网上嗰个回响都几大嘅，因为咧你系一班人系嘛，彪形大汉系嘛，走去围住一个阿婆，跟住咧仲用一个类似大陆钓鱼执法咁嘅方法咧，就引诱你系嘛，就话同你买，之后咧你就一收钱咧就表露身份，哇！即系你老实讲啊， 喂，呢啲咪引人犯罪啊？ 喂，而家个毒贩嚟噶， 放蛇啊？ 吓，喂，你使唔对一个75岁阿婆使唔使咁捻样啊？ 唔系啊，你放蛇咧都系佢肯定会犯罪，系咪啊？佢本身就系谂住做鸡嘅，跟住你帮衬佢捉佢啊嘛，佢本身谂住拎去卖噶嘛，你而家用1蚊去引诱佢啊嘛， 系啦，因为嗰堆纸皮可能卖到2蚊嘅啫。咁如果一个卖俾1蚊，佢咪赚1蚊咯？ 系啦， 系嘛？喂，连1蚊嘅阿婆你都真系装弹弓，你班唔捻系男人嚟嘅，全部冇鸠用啊！你哋切捻晒啲滨州啦，屌你老母！ 可能个个都叫做陈文根， 全部狗閪嚟嘅呢班， 系啊， 只只都系狗閪嚟嘅。即系老实讲啊，香港一个社会。你话阿婆系即系点讲啊？去到咁嘅年纪，喂，你都唔会好意思虾佢啦，系咪？作为即系一个正常人，除咗本土派唔计啊，本土派就会专虾呢啲。咁但系咧，你有个本土派啊，讲到明字正词喺炮台山地铁站见到一个阿婆，虽然佢话系大陆人蝗虫支那乞衣，就兜脚踢佢嘅嗰个叫做 个兜， 系嘛？哇，讲紧就自己英雄事迹咁捻样。如果我俾我见到，我一定系打实佢嘅。如果俾我见到，我一定打捻齐佢 嘅。屌多捻鱼啦，内西菜街，屌你老母，睇下几捻多打讲唔正喺度唱歌，专唱国语歌，你睇下够唔够姜行埋去，我谂都唔信。 系啊，你够胆去打佢咩？即系咧，你哋呢班人 食环都唔够谂足啊！ 系啊，食环都唔足。喂，食环 差佬都唔足啊！ 食环同你本土派一捻样噶嘛，同一只型号噶嘛。 喂，又同一只型号， 拣一啲唔敢，唔系拣一啲唔会反抗嘅人，走嚟恰，成班人围住佢，恶少少，你又唔敢埋去噶啦。 佢應該真係唯有李嘉誠啊嘛，佢哋個邏輯一樣啊嘛，李嘉誠話啊嘛，成日屯門嗰啲咧 ，DSE 嗰啲啊嘛，每個學生派5000蚊啊，你派個5000蚊擔唔擔保佢嗰啲係雙飛單飛嘅先？担唔担保嗰啲系黄仲后代先？屌你老母，先唔系李嘉诚啊嘛，究竟？ 哦，咁啊，佢哋唔敢，绝对唔敢嘅。咩李嘉诚，开房都唔敢，唯一为嘅李嘉诚，系咪啊？你啊喂，你药房你咪去嚟去去咪立翻好？你觉唔觉得去海港药房啊？去 系啊， 去海去嗰个尖沙咀啲药房敢唔敢打啊？ 郑重泰话噶嘛。千祈唔好横州起公屋啊嘛，起公屋咧，屌你老母就养蝗虫啊嘛，所以不能起公屋啊嘛，同等道理，李嘉诚派5000蚊，我屌你老母，你唔系佢。 喂，但系郑重泰又做咗一样好特别嘅嘢喎，最近 系咩咧？ 冇啊，袁秋咪整咗个议案，讲话呢，讲话系可以政府出2蚊，咁啊家长出1蚊，跟住就一路去整个基金，可以帮人养个18岁嘅， 养啲细路仔 吓，咁、结果咧。就冚唪唥，即系嗰啲非建制派咧，冚唪唥唔赞成嘅。 系， 但系唯一就有一件咧，就唔知点解就同埋建制派一样去赞成嘅。 嗰件郑重泰， 嗰件叫郑重泰， 因为佢就嚟个老婆生啦嘛，呢个仆街，屌你老味冇申报利益啊！佢屌你老味呢个行为不当啊！话俾你听吓，屌你老母佢赞成佢，如果佢冇报咧，屌你咁就可以告佢啦。 但系如果根据唔系先，根据郑重泰嘅逻辑话，横州唔应该起公屋，起公屋就系益蝗虫嘅话。咁系唔应该赞成呢个议案嘅噃？ 咁佢本身都系蝗虫啦，即系有人问佢，旧年叫佢公开身份证，佢都唔敢公开。 唔使佢啊，佢老婆传闻系大陆噶，屌你老咩咪蝗虫后代咯？ 佢冇讲话唔系，又冇反应。 唔系，但系问题系你横州嗰阵时唔连住，就系你话唔益人，唔益蝗虫啊嘛。 嗰因为佢有屋住啊嘛，而家佢个仔出世唔同一个分攞啊嘛。唉，所以我话啦，香港地而家兜翻转头讲翻食环处，因为我太太曾经系受害者啦，即系我系受害者。 你讲过啦， 所以我咪话啦，系欺善怕恶嘅吓，差佬都冇。嗱，好似咁，我阿妈咧90几岁人，成日冲过马路，冇车冇车佢过，差佬见到佢，阿婆唔好行，而家过你过马路600蚊，跟住我阿妈话。我听唔到啊，唔够眼啊，妈妈，唉，算啦算啦，下次小心。差佬啊，屌你老母， 有亲人之心， 但系都有啊，你呢班直情扑街嚟啊！ 系差佬有亲人之心，即系咧唔多唔少见见你阿婆咧都算数噶啦。喂，呢班食玩系专恰阿婆阿伯嘅，喂。之前有一單嘢，好似捉小販，捉到小販跳咗落嗰個喺屯門嗰條， 系啊， 嗰、那個名渠，跟住好似浸死咗。唔知系浸死咗，唔知再浸死咗定乜嘢？系嘛？ 系一单好耐啦， 你使唔使咁捻养啊？呢班食环，或者呢班食环咧，我觉得咧，即系香港人咧，其实根本要发起一个去包围食环处，系嘛？逢系人一出入翻工咧，就踢劫踢佢个袋。 同埋呢班扑街最即系同郭兆杰都系扑街噶，屌你老尾！即系而家全部偷懒，长期匿埋蛇王，永远都唔见人。就系做嗰阵间嘅一醒啦，呢一单嘢一揭发，咪大家斗爆咯，报纸大捻把啦，咪成班屌你老母，连埋打麻雀又有，一晚午茶又有，不停都系，全部都骑两三份工嘅，系嘛？如果你禁烟办，你打电话去，即系又系食环嘅，屌你老母，佢就唔捻嚟噶啦。我试过有次打电话，好似讲过啦，屌你老母，喂，我隔篱嗰度食烟煲得好劲哦，得噶，你联络咗我哋，我哋会安排人，我哋几时到？听日啦，而家落咗班，听日嚟到搵咩？哎，我哋会同酒楼沟通啦。呢啲咪屌你老母食环处 咯，控烟办嗰班系咪啊？ 屌你老母，今日报警，你听日嚟拉佢。屌你老母，佢食足24小时， 黑周求剑咯，啊，记低咗先啊嘛。 同埋呢个，同埋啲食环嘅行动咧，今日嘅苹果有一个报道啦，似乎有规模。 系。 即系成个中环系铺晒喺度驻守晒喺食环喺度抠你几地人攞啲纸皮咧就走埋告你 嘅。哦，即系有一个咪我哋应该反，我哋应该要反报佢咯。我哋咧就揾班人咧就做戏，佢冲出嚟就去揼赤佢。 唔系个别事件嚟嘅， 我听啊，洗太平地啊，习近平嚟，而家要话俾拉得紧要，即系恐吓你啲人唔好走去嗰度，屌你都冇肉酸噶嘛。香港一个咁繁华富庶嘅社会，尤其系梁振英话扶贫工作做咗咁捻多，屌你老母，仲有人推纸皮喺中环，系啊， 吓咁啊系， 屌你老母，仲唔洗太平地啊？呢个系梁振英嘅 正职工程嚟嘅， 同埋维稳工程， 系啦， 都系维稳工程，即系好似大陆咁样咧，啲领导人去咧就因为咧要搞绿化，就搵啲喷枪就喷咗成座秃山，就变咗绿色嘅。 行街市咪屌你老尾嗰个猪肉佬，咪屌你老母解放军。 哦，跟住咧系啦，跟住总理真系问猪肉几钱斤啊？就四蚊斤，我、哦、四蚊斤好啦，嚟一嚟两斤啦，冇得卖，嗰啲猪肉唔卖得嘅，点解咧？因为咧。本身是预咗总理嚟咩？佢唔认得个总理啊！本身预咗系俾总理睇嘅，所以咧唔可以卖嘅。咁我本身亦都唔系卖猪肉嘅。 哇！咁呢个 系假嘅。 喂，呢、這个应该炖冬菇喎，咁搞法。 总之，即系呢个可能系笑话嚟啦。 唔系有贪嘅嘢系嘛？咁样捉虫咯。 唔系，即系呢样嘢咧，我觉得其实应该系假嘅，就系、是、咧抄前苏联啲古仔。咁其实前苏联古仔咧，亦都有啲抄嗰啲纳税啊嗰啲古仔嘅。啊，谂讲起呢个古仔咧，我网上见到我觉得几好笑，就系墨索里尼，咁咧就去经过一个即系暴粗，即系可能嗰啲咩巡视咧，就经过一个嗰啲乡村，咁咧佢就去参观，咁啊啱啱放紧电影咧，就所有人咧见到墨索里尼像咧，全部都起立。咁但系咧，墨索里尼冇理由为自己向自己敬礼噶嘛，佢唔起。跟住隔篱嗰个经理睇一睇佢，即系可能系部长定经理，即系可能放映嗰啲咧。喂，先生，我同你嘅谂法一样，不过我觉得认为你最好起身，如果唔系你会好麻烦。咁样，咁啊，最后个故事唔知去到边度啦。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系咁样谂嘅，但系因为唔企起身唔得 啊。不过咧，即系话咧，食环呢班扑街。系真系喺香港咧，真系神憎鬼厌。每一次都系佢哋搞冚家铲，即系话，好似你年初一掟砖都系，其实可以唔搞。奉旨噶，年初一、二、三，你我哋香港人最中意嘅，你内鸭寮街、长沙环道，全部都好，地摊全部嗰三日系唔拉嘅，全部摆晒出嚟，人哋将啲旧嘢啊，或者储埋嗰啲衫衫裤裤啊。全部拎出嚟卖。 讲起咧旧嘢咧，以前我细个讲紧系我八十年代啦，细个我十零岁咧，喺北角嗰阵时候我已经住北角噶啦。咁咧经过嗰个叫做电器道尾嘅， 即系渣华道头 系啦，就有一班咧系三四个人嘅嗰啲叫做西藏人，每一年新年咧都嚟摆地摊嘅，年年都见到佢嘅。跟去到我读中学咧，都仲见到佢。咁最近冇啦，冇留意啦，即系因为可能过得太耐。但系我见佢系连续六七年啦、啊，七八年咁样都见到系西藏人嚟嘅，卖嗰啲咩嗰啲工艺品啊咁样咧，摆晒地摊嘅。啊，唔知点解佢即系嗰啲时间可以嚟到香港啦，即系呢个真系唔明。 哦，不过而家咧，咪好食环珠咧，佢哋好似上高落我打做嘢咁。 我都觉得系咧，真系太有规模啦，唔系个别人士噶。 中华民族先讲得啱，好明显就系因为习近平就嚟要嚟，佢梁振英要粉饰佢嗰个任内嗰啲无能咧，系咪又话扶贫工作做得好？哇，你讲得啱啦，75岁嘅阿婆都仲要执纸皮，系嘛？你香港嘅即系。嗰啲辉煌，原来都系背后都隐藏咁多社会问题，系嘛？坚尼系数破咗50年新高， 系啊， 即系冲破咗50年新高， 全球所数二嘅差唔多。 咁其实都冇办法嘅，因为咧系银纸加速贬值啊嘛， 有钱人多咗。 又唔系香港系好特别嘅，香港个坚尼系数系即系呢几十年嚟系一路喺度上啊，冇乜点停過。 因为楼价嘅增值咧，太多有钱人， 系啊， 就变咗咧 钱搵钱咯， 贫富差距大。但系你话实际上真系搵唔到食嘅，当然有人。但系咧，你话系咪真系 冇饭开？嗱，你话冇饭开，香港已经唔会有人冇饭开饿死嘅，实有得食。 所以即系贫穷都 实有得食，即系你话咧，可能系生活苦少少，食得清淡啲，唔系话龙虾刺身系咪？咁每日咧可能食个餸就30蚊就四个餸咁啊，一家人就系食嗰几廿蚊噶啦，即系可能比较辛苦啲。所以咧，我哋希望搞一档嗰啲叫做饭堂，就系、是、咧希望照顾到一啲咧低下阶层人，即系可能佢喺屋企冇可能话餐餐都冇。冇肉食喎，冇一餐有肉嘅喎，咁可能去街市执啲平菜翻嚟，10零蚊一餐。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做到咧就一啲比较贫苦啲嘅人咧都可以食得饱少少啦，希望咁啫。 啊，所以话你75岁呢、這个阿婆都算自力更生。其实香港咧，从来都好啦，啲老人家咧个个都系情愿执纸皮咧，铺个摊大手板攞。 系，尤其是香港本地即系土生土长嗰班人，佢哋香港拼搏，佢哋就算老咗咧，都觉得自己要有尊严，唔希望问人哋乞。 系啊，我喺深水埗有个阿婆咁，长期咧九十度嘅。即系咧，嗰个寒背系九十度嘅。咁、 哦、 你谂下，咁要咁样望你哋嘅，佢都系执纸皮，成日见到油。 佢咪好多钱咗，一日可能系十蚊八蚊嘅啫，啲纸皮执埋。 系啊， 执成车纸皮好多，好少钱啫。 几毫子一斤啫，而家。 系咯，你成车纸皮都可能 十蚊。近呢两年嗰、那个嗰啲啊，即系所谓环保回购啊，嗰啲 收价得 平咗嘅，系平得好紧要嘅。 系点解咧？ 汽水罐嗰啲平晒嘅。 吓、啊， 因为。 冇咁嘅需要啊！ 大陆太多 哦， 即系大陆其实好多而家啲纸皮买翻大陆嘅啫，香港冇咩回收业噶。你而家你东去呢、這个有叫回收诶环保园嘅喺屯门嚟噶嘛，但系实际上系得一两间回收厂嘅啫，主要嘅都系以前就启德啦，即系启德对出嗰度咧有个码头，你见到咧所有嘅纸皮啊。烂铁啊，全部都一个掉落船又翻大陆噶。而家咧大陆系唔需要，冇，所以咧个价钱暴跌啊。 哦， 暴跌，尤其啲铁啊。 哦， 铁已经同埋铜啊，都已经嘅，因为产能过剩嘅问题。 哦，咁而家咪变咗唔使点偷渠盖啦，系嘛？ 冇咯，所以咪冇偷渠盖。 哦， 搵到食啦。系。而家你都听唔到，见到香港有偷渠盖。 哦，系，而家渠盖喺晒度。 换咗啦，而家渠盖系换咗。系用咩做嘅？而家个嗰只 系令噶嘛？ 嗰只令面系咯， 系令面嘅。而家嗰只 会唔会系唔用得噶？呢只 唔系嗰啲咧就唔系铁嚟嘅，可能铁值钱。 系嗰啲三铁定乜鬼啊？ 即系可能嗰啲铝啊、镍啊嗰啲咧卖 一样值钱， 都卖 值唔值得咁多？我唔知啫。 唔系未必值咁多，因为以前香港嗰啲铁嗰啲渠盖嗰啲铁系好靓噶， 嗰啲密度好高噶，全部都靓。 嗰啲好靓噶，卖得下噶。 哦，即系偷工减料，即系便宜咗我哋。即系偷工减料之后咧，就唔怕俾人偷啊。 可能系冇 cheap 嘢，我觉得系啊。 我唔知啊，因为我唔知咩物料啊。而家系见到磷噶嘛， 磷好似铝啊， 系反光噶嘛， 好似银色嗰啲铝。 反光噶， 似系铝咯。但系风吹喐咯， 系啊。但系而家咁啊，呢单嘢话今日我真系我头先唔得。 哦，系下昼出咗新闻。 下昼出新闻应该系撤销咗控罪，因为咧。斩了斩四万年啦，起码吹到三十几人，屌你老尾，走去示威啊，帮阿婆出头啦，黄浩明带队。 咁啊，唔止四万年嘅呢次呢单嘢，主要就系公民党嗰个黎智强，嗰个黎智强嘅，因为呢单嘢系黎智强帮手嘅。 嗰个咧系区议员， 区议员嚟嘅， 区议员早几年噶啦，系比较有，咁咧佢好过好多本土派。因为佢唔系揾当值律师，佢系揾义务律师。 系 系啦，呢个系好大分别。人哋帮阿婆啊，屌你老尾都用呢个义务律师，而不用当值律师。 咁因为义务律师咧，公民党有嘛，系咪？咁悭翻570蚊，系咪？ 咁啊咁讲，咁啊呢个黎智强都好耐噶啦，做区议员喺港岛嗰边。 哦，冇乜头发嘅，我见到。 嗰个咧原本系民主党嘅。 哦。 咁后屘咧就因为2010年政改方案之后咧就走咗，就唔妥民主党，因为民主党过咗政改方案啊嘛，就走咗就跳咗过去公民党嘅。 哦， 都可能系因为嗰阵时 过底 支持金乃威啫。 我唔系，佢嗰阵时同金乃威争过嘅。 唔系啦，咪讲支持金乃威咯，就系、是、你民主党。 唔系佢同阿金乃威争过， 争女又争位先， 唔系争位，争女争过。 咁佢即系 佢争啲做到噶，你知唔知啊？嗰次咧，记唔记得阿李柱明嗰镬吸咗好多票，搞到阿何秀兰玩完嗰次咧？ 我零二， 大家咧。大家咧好多人就记得一样嘢，就系话咧争咗少少咧，何秀兰就攞唔到个位。但系亦都冇人记得一样嘢，就系如果一个唔觉意执多2000几票咧，喺李柱明嗰度执多2000几票嘅话咧，系连排第三嗰个黎智强都做埋嘅，本来有机会嘅，佢系啱喺个好窄嘅范围嗰度咧，俾蔡少执咗嚟做嘅咋。 即系嗰个叫做咧何秀兰咧就即系麻捻烦，如果你咧少多2000-3000票咧， 咁啊就黎智强做嘅， 系啦。 如果何秀兰咧多翻800几票咧，就何秀兰做嘅嗰次系，但系咧就啱啱喺呢个范围里边，系俾蔡瑞旭执咗嚟做。 哦，咁 不过咧， 08年啊， 04 呢 单嘢即系。 虽然啊，嗰个黎志强啊， 黎志强 做得好，但系咧亦都话当时嗰班差佬都系扑街，人哋全副身家得34蚊，你都要30蚊自签担保咪得咯？ 系， 收佢30蚊同唔落唔收有乜分别啫？ 系啊， 咁你咪自签咪得咯？我就斗拎都冇。 哇！啲差佬啲差佬系毫无常识噶，阿婆2蚊搭车咧系要用八达通先可以用2蚊嘅 、啊， 你就咁摆2蚊系唔捻得噶？啲差佬究竟识唔识噶？ 就系唔肯识啦， 系嘛？ 屌你老尾，中环翻工啊嘛嗰啲， 唔系啊，即系讲真啦，你班差佬咧，话见到个阿婆咁捻样俾人搞，喂，你都冇恻隐之心系嘛？仲要收佢30蚊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你佢全部身家有34蚊，咪叫你攞低30蚊做保释金，跟住俾人4蚊你搭车咯。 吓、啊， 屌你老尾咁捻样都做得出真系。 唔系啊，俾我系阿婆，我唔啦。 阿婆， 不过问阿婆咧，可能亦都冇上网，唔知道咧有叫踢保，我唔走噶啦。我打算死喺 呢啲叫做坐爆48。 唔系啊，我打算死喺呢度。 唔会坐爆48，佢惊你有事，实即刻放你走。 唔系啊， 你75岁， 俾我系阿婆，我饭唔食水唔饮，我谂住死喺呢度。我睇你点样啊，差佬！ 真系快啲放，你快走啊，大佬！ 系噶，喂，讲真啦，你下次如果你即系我哋，其实要向啲老人家讲嘅，你食还你拉我好啊，我死喺呢度噶啦，手 我晕啊！我晕啊！ 系啊，我唞唔到气。 系啊，我唞唔到气，我好紧张，我而家唞唔到气。 喂，其实保释金可唔可以攞翻？我到而家都冇清楚。 保释金可以嘅， 可以攞翻。 唔系，但系通常嚟讲咧， 你唔告咧就 如果唔告咧就攞翻啦。如果告你咧就其实咧就几多钱保释金咧就罚几多钱咯。即系如果你1000蚊保释嘅，咁到后屘佢上法庭咧就罚咗你嗰1000蚊就算数咯。唔系刑事就呢个规矩嚟嘅，所以呢个差佬咪正仆街，30蚊你都滚够人。屌你老味，费事发晒仲费啦！屌费事个官判啦，上到庭个官就实屌鸠你， 俾个官实屌死嘅真系，你差佬都系嘛？喂，屌你食还屌埋你差佬！ 屌你老味，咩叫浪费公帑？呢啲咪浪费公帑咯，系咪啊？一环扣一环，屌你浪费警力啊！食还屌你老味，跟住咧就要律政司系嘛上堂法官，屌你老味告佢啲罚呢30蚊，屌你分分钟啊几十皮。 但唔係喎，而家我發覺咧，唔單止食環係咁喎。嗱，你記得早輪咧，咪有個 hidden agenda， 咪、哦、 又俾人拉嘅，海關又出手嘅、 哦，海關係咧。 跟住你發覺啲差佬好多時拉咗又告嘅，又告成嘅。喂，會唔會係有個政策就話呢一排咧，就係乜嘢都告咗先，而乜嘢都照揸正嚟做？ 即係關唔關啊？呢個叫做咩咧嚇？和解呢个777事啦，要大和解嘛，下人都告捻咗先。 一来系啦，二来仲有一个可能嘅，就系、是、所有纪律部队其实喺雨伞运动嗰阵时咧，系佢哋自己觉得咧系俾人侮辱得好紧要嘅，所以而家咧系要为咗谷一谷佢哋啲士气咧，所以咧就好类似咧嗰啲士兵咧派出去咧任你奸淫掳掠嗰类咧。 哦， 佢而家系咪咁做咧？ 哇！原来咁样， 75岁都谂对家人冇两蚊， 唔系原来唔系咁，佢哋咁样做系只会令到佢哋个袋越嚟越臭嘅啫。 但系佢哋要放啲人去出去做 位 嘅，去出下气，咁去到加强士气啊嘛，谂住。 唔系，但系你搵啲弱者嚟开刀，你咪更加臭个袋。 但系唔紧要，但系唔紧要。 等于啲人踢劫咁捻样咯，系嘛？起飞脚踢个70几岁阿伯，系嘛？大匪呢啲咁嘅人，佢又唔敢行埋去。 系啊，冇错， 系咪啊？ 唔系对住佢对住。 咁啊，大匪啊，我谂黎生佢都唔敢执埋，搞搞黎生啊，黎生。 我呢个我知啦，上次即系讲翻啦，喺呢个旺角雨伞运动嗰阵时，屌你老尾嗰个马启聪系嘛？屌你老 尾， 屌热血公民喺度围住，屌哥啊快必冚家铲啫！嗰阵时啊，仲觉得人力可以扶得上壁嘅，我冲出嚟，我话屌你老母臭啊！当住上面，我话嗱，唔肯同你讲，行去后巷，即时解决咩啊？我话你行就得啦，你讲乜？你两个三个你行得啦，你除唔除口罩认得你咁啊仆街样啦！我话你行一齐行。佢差佬话唔好咁劳气，我冇劳气啊！我一齐行过去， 行啫。 我话屌你，我唔捻同你讲蚊多，咪成班缩晒。跟住企喺差佬后边，咩啊？跟住喺差佬后边同我讲咩啊？ 系咁捻样啊！嗰啲 系咪啊？ 又话呢啲就叫做勇武抗争系嘛？ 系啊， 好、啊、勇武噶啦！ 啊，嗰日啊，人力都有两三个咧，高大啲嘅。唉，唔好嘈，唔好嘈。我心谂俾人恰到上面。你怕佢乜嘢啊？拳头交咪最多咪屌你老咩咪罚1000，系咪啊？使咩死啊？ 唔系佢哋冇你咁有咁有经验， 啊，即系呢啲系经验嘅嘢，即系你知道嗰个口监嘅，你唔知嘛。 唔系，仲有一样嘢，你知道咩人可以被空走嘅。 唉，咁啊，喂，原来得翻一分钟啊，我哋不如下一节翻嚟再讲啦，休息一阵啦吓。 好啊，拜拜。